you were here before. Couldn't look you in the eye. Just like an angel. Your skin makes me cry. You flow like a feather in a beautiful world. Wish I was special. You're so fucking special. But I'm a creep. I'm a weirdo.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只在承认生命颜色。

say you got a situation, tell the other guy to move easy. I may have to call him work, girl. I'm pushing like this work, girl. Wish you were too good to function. I'm enjoying when it's crunch time. You know, but when it's lunchtime, I'm a good about your wake, girl. But only for spending some time, some time. Baby,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Baby, baby, now tell me what you wanna say. Tell me how you feel. 我就要在我身旁。 white, let's eclipse till we saw the sun. We said crazy things like

给我一整个拥抱，

开始回家了，当小鸟开始唱歌了，当我们开始拥抱了，当爸爸停止战争的火，出未来了。那些曾经怀念的，曾经幸福的，曾经简单的，那些曾经都属于我们的，那些已经慢慢的，已经静静的变成现在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天空还用说，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从不会改过，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惹了报应，惹了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也不牵连兄弟，比上破破的真气是二逼，怎么分人我逼问我要你，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本领，我也不牵连兄弟，比上破破的真气是二逼，怎么分人我逼问我要你，请别遇上我的事先不要太得意，无论何方要么出现都不别上当，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我脑海四根清净，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没有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也不牵连修炼，比上破破的真气是二逼，怎么分人我逼问我要你，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本领，我也不牵连修炼，比上破破的真气是二逼，怎么分人我逼问我要你，今天遇上我可是不要太得意， 每一集都看过，每一步都很不错，但是中心只和某某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就是几句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点幽默，但是刚从路过我们的主角，也许还没料到自己心酸，他有一些私人问题，而且还没找到自尊，我们猜他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巴的空间的歌，

谁会给你这样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留选择。那么寒冬后炎夏间，谁会给你春阳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留走，日落后最美的

要别忘了起码吃饭啊，这样他不会给你带来负担。要女朋友别忘了起码吃饭啊，大不了喝口啤酒装掉心酸。要女朋友别忘了起码吃饭啊，这样他不会给你带来负担。 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从前的电影。